案重上5000宗，有5020宗，包括4773宗本地感染，多3名患者死亡，介乎76至94歲，他们都有高血压、糖尿病等长期病患，当中2人未完成接种3劑疫苗。学校新情报阳性个案有367宗，当局建议3间学校的部分班别停课1星期。卫生防护中心说疫情继续慢慢上升，暂时未见顶。日经平均指数报27,927点，跌4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92.39美元，卖出1792.86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5，日元132.8，瑞士法郎0.955，加元1.287，人民币6.75。英镑兑美元1.215，欧元兑美元1.024，欧元兑美元0.696，新西兰元兑美元0.63。天气方面，一个广阔低压区正为广东沿岸带来大骤雨和雷暴。本港方面，今早多处地区录得大约30毫米雨量，而港岛部分地区的雨量更加超过100毫米。预测本港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展望听日骤雨减少，星期日同埋星期一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2-3日有狂风骤雨。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早上9点半。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9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 Mini 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近住骏发花园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啦，唯一行车线已经解封，龙尾而家排到去东九龙走廊近住浙江街。咁样咧，我哋仲有一则嘅交通意外报告，就系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蒲岗村道慢线咧而家有交通意外，龙尾去到星河名居。隧道情况，洪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咁样坚拿道天桥过海咧就去到桥面灯位，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去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就排到浙江街，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去到收费广场，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排到电话机楼。路面情况方面啦，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跟住平石村一段慢车龙尾而家去到釜山道桥底。新界区方面，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车多龙尾福亨村，大老山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一段慢车而家排到马料水码头。再提提大家一啲封路措施啦，七咸道南有爆水管，去油麻地方向近住理工大学嘅部分行车线暂时封闭。最后食安仔提提你，食得太甜变肥又容易影响牙齿健康，酒甜或者少甜就是健康之选啦。还有天雨路滑，大家小心驾驶啦。好啦，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哋一齐揭， 我系一分钟阅读嘅罗乃圈。暗黑嘅心灵角落需要亮光，迷惘嘅前路需要明确嘅愿景。一齐睇古伦神父嘅《领导就是唤醒生命》呢本书，可以将佢成为心灵幽谷中嘅其中一份提醒或者系指南。香港电台第一台。 我哋一齐揭。 善道会的期望计划怎样帮陈生面对法律程序和支援情绪， 陪我一起上堂啦， 同我傾下偈啦，即係唔好太緊張啦，依家啦咁啊，同我揾咗律師咯，當時咯，哇，都咁大年紀仲火爆嘅嘢，我都好後悔啊！ 想聽更多佢嘅故事，記得留意星期日黃昏六點新聞後，香港電台第一台同香港善道會合作，《萬千寵愛葉允兒》託數。 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2022年8月5日新增5020宗确诊，黄大仙医院现新冠感染群组。 上月至今共录得30宗输入疟疾个案，其中一人死亡。 总商会下调本港今年经济增长预测至-0.5%。 解放军在台湾岛周边海空域演练，国防部称震慑美台勾连。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8:09，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你听紧睇紧嘅系千禧年代。早晨，我系萧乐文。先讲下靶场嘅消息，今日由上午8:00至到晚上9:00，粉岭新围大岭靶场同埋青山靶场会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嘅时候，该区附近将会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嘅时候，该区附近将会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6个月大至到3岁以下嘅小朋友咧，寻日起可以打科興的新冠疫苗啦，咁見到個家長咧，同埋一啲嘅監護人啦，尋日朝早亦都喺網上面咧，亦都有預約到打科興疫苗嘅情況啦。政府發言人尋晚嘅説法咧，就係話截至尋日下午6:00，分別有219名同埋739名6个月至到3岁嘅小朋友咧，係已經打咗一劑新冠疫苗啦，或者係已經預約咗接種噶啦咁。昨日公務員事務局局長楊學培恩都是去到譬如一些幼稚園啦，是看過一些打針的情況。他提到就話不希望小朋友因為染病而有後遺症，甚至是死亡。呼籲家長是盡快帶仔女去打針的。也提到話衛生署核下的母嬰健康院在今個月中起亦都可以為有接受常規服務的小朋友打科興疫苗嘅。嗱，尋日有一啲中心啊開始有為小朋友打噶啦，咁啊請嚟一位嘉賓同我哋傾，有冠涌體育館疫苗接種中心醫務總監郭寶賢。早晨， 早晨，早晨，蘇學文。 早晨，郭寶賢，可唔可以講下，因為而家6个月大至到3岁小朋友，尋日開始可以預約同係即係正式係打呢個科興疫苗啦。喺你哋負責嘅疫苗接種中心嚟講，有幾多嘅小朋友嚟咗打針啊？尋日？ 我哋屬下就係官涌同埋香港沙廠嘅兩個地方，咁就都算成績唔錯啊！即係喺個比例當中都佔10%-20% 係呢一班嘅嬰幼兒啦。咁喺官涌就有尋日整天就其實18位，咁喺沙廠嗰邊有29位，咁即係20-30位啊，每一間咁上下。咁就都係屬於嬰幼兒啦，即係6个月大至到3岁。最細其實我哋尋日咧就有一間就11个月嘅，一間就14个月大嘅，咁就都係屬於有嬰兒啦咁樣。 打完之後有冇見到佢哋有啲咩特別嘅情況啊？又 都冇噶，其實嬰幼兒打接種疫苗就一啲係好常規嘅事噶啦，即係 B B 出世新生嬰兒都其實打針噶啦。咁至於打呢一隻科興，基本上係一個叫滅活疫苗咧，即係同即係流感針其實類似嘅，所以即係嗰啲小朋友，即係呢啲咁嘅嬰幼兒，其實即係媽媽帶嚟打針都好常做嘅事嚟嘅，咁所以都大家都唔係話特別擔心啊，咁樣都非常之順利，即係作嚟講整天打都打完就即係大家都可以觀察休息15分鐘，冇事就離開，咁大家都係咁樣。 呢、這個同大人一樣係嘛？即係、那個觀打完之後嗰個觀察同埋休息期 係 一樣的。 觀察其實咧就呢個滅活疫苗就係、是個劑量同埋反應係冇乜特別大嘅關係嘅，所以成人至到呢啲小童去到嬰幼兒個劑量係一樣，完全一樣。咁就因為冇另一隻話好似又擔心心肌炎啊、心包炎嗰啲同嗰個劑量有關嗰啲咧就唔同。咁所以其實劑量一樣。雖然佢細細個都係打翻咁多嘅，咁需要觀察嘅時間亦都係咁多， 咁就所以冇大分別。 嗯，但以你負責呢兩間嘅疫苗接種中心嚟講啦，有冇啲特別嘅安排咧？雖然即係都話應該好多小朋友都係會打即係呢一個平台嘅疫苗噶啦，都打慣噶啦。咁但係會唔會都因應佢哋即係第一日啦打新冠疫苗打科興啦，會有啲嘅特別安排，例如喺一啲打針嘅人手上面啦，或者地方上面啦，有啲咩特別嘅處理咧？ 有嘅，因為我哋本身嘅地方就係打成人啦，咁後來就小童都有，但去到嬰幼兒咧，就因為嗰、那個呢啲嚟打針係即需要嘅環境係唔一樣嘅，咁即係話有啲特別嘅設備啊，或者係裝置啊，或者係能夠協助佢哋即係呢啲嬰幼兒啦，包括我哋係將期間即係一個其中一個接種站咧，就改裝成係專門打呢個嬰幼兒嘅。咁就因為周邊環境亦都填滿一啲公仔啊，咁樣即係等佢哋即係安心啲、放心啲咁樣，即係啲父母帶佢入嚟都舒服啲。咁我打針啦嚇。咁另外咧，因為嬰幼兒有特別需要嘅，咁所以可能係細個啦，有陣間有拔片啊或者尿片要換啊咁樣，我哋都地方要做。另外就可能又要又要餵奶啊咁樣。咁我有個餵奶室，咁啊安排咗，咁啊亦都有少少私隱，即係有個門咁掩埋嘅。咁咪都有冷熱水供應，咁就方便佢哋咯。 嗯，頭先窒咗一窒啊，我想問係咪你話有換片啊？有個地方專係俾佢哋換片。 係啊係啊，有個格俾佢換片，即係其中我哋因為打針人數就比以往少咗，咁其中另一個接種站就改裝成即係換片室啊咁嘅樣，咁就俾佢哋，即係有個台又成咁，有啲地方方便佢做呢啲事嘅。Okay. 但你話有一個接種站係專係改裝俾啲呢一啲叫嬰幼兒嘅年齡層啦，係去打針啦。咁係咪即係話同一時間唔可以處理太多呢一個年齡層嘅小朋友打針咧？因為你得一個接種站啫嘛。 其實一個接種站個能力好高㗎。我哋平常如果高峰期咧，一個站一個小時就已經可以接種二十位嘅人士㗎。咁即係咁，尋日整天嚟計，咁有一間都係二十個。另一間三十個，咁變咗係一個站係足夠嘅，唔需要等噶啦。 咁打成人同小朋友係咪有唔同咧？即係打呢一個 個站本身唔係好大嘅唔同，即係個環境等佢舒適啲，即係佢嬰幼兒可能會開心啲喺度，唔會話即係我係擔心佢哋緊張啊，或者會可能喊啊，會多啲咯。咁變咗個地方係即係符合翻小童嘅環境咁樣啫，咁所以個站本身都係差唔多嘅，咁即係環境配合一啲啫。咁就但係如果需要嘅話，當然我哋可以另外一啲接種站再開闢做呢啲都得嘅。咁但係因為同時間我哋個中心都係所有年齡層都係嚟打噶嘛，咁我哋就因為有分加呢一個，咁所以其中一個站係擴裝咗。 尋日嚟嗰啲係咪即係即刻入場即日籌定係點樣㗎？佢哋應該係尋日先開始預約㗎嘛？ 尋日開始先預約，所以尋日嚟嗰啲大部分其實都係即日籌。咁而家我哋嚟講咧，雖打針人數少咧，所以 booking 咧即係個預約係唔多嘅。咁其實佔我諗有時一半或者超過一半咧，其實都係即日籌 walk in 嘅。咁呢一啲都嚟到，我哋都幫佢打㗎啦，因為人數唔太多，我哋個人力方面都足夠，咁所以係冇問題嘅。 嗱，雖然你話暫時即係人流唔算太多啦，打針，但我想知啦，因為始終你頭先話呢個接種站接種有一個間隔係專係俾啲嬰幼兒嘅，亦都雖然你講到話可能處理嘅量都大嘅，但係會唔會都有個限額喺度咧？可能每小時最多係打嬰幼兒，我舉個例，會唔會都係廿個咁？會唔會設定呢啲咁嘅上限喺度嘅？ 唔需要啦，因為而家我哋睇到觀察到一天嚟講個量。實際總數量唔高啦，咁我哋唔會擔心話真係唔夠嘅。咁嚟到，因為我哋嗰啲護士都打慣針㗎啦 ，BB 都係咁打，咁所以如果真係需要到，我咪即係佢喺嗰啲另外嗰啲站，我哋咪再加都得嘅。咁實質上就暫時係冇咁嘅需要。咁我觀察住嗰個情況啦，我哋每天都其實睇住嗰啲預約嗰啲 case 咁嚟去調整啲人數。 是不是接种中心都有儿科专科医生是驻场？这个是一个长久性的做法，还是暂时的做法来的？ 现在开仓，我们因为开始打啦，这些婴幼儿可能大家会有少少担心，那变成我们在驻场医生来讲，我们就放一些儿科医生在这里。其实就代表，因为其实一个接种站只需要一位医生而已，当值。 咁佢就照顧一啲如果出事有問題啊，或者係要特別即係醫學照顧，或者係有反應啊，要去處理嗰啲事情嘅啫。咁所以其實一位醫生，咁而家我哋就因著有一個新嘅情況，就加一位兒科醫生。咁其實佢可以照顧埋其他嘅接種者都得。 嗯，但有冇話係一個短暫嘅措施，定係一路落去都會有嘅？ 我睇住做啦，因為其實在我們疫苗接種中心很多位本身都是即是兒科醫生來的，其實本身是啦，那就是啦，因為我們都關注到如果是有即是這麼小的嬰幼兒都是打完針有些什麼不妥當，其實最怕就會不會有一些過敏性反應，那變成在那些設備方面或者是急救那些設備加上藥物呢，我們都是調整了加上這些下去。 那醫生會不會直接是解答一些家長的疑問的呢？ 當然可以啦，如果他去到個疫苗中心的時候，他有一定的疑問都可以詢問的。 現在有沒有說即打即幫一些三歲以下六個月大的小朋友打這個科興疫苗的時候呢，你們中心來說有沒有說都要問家長想打在哪個位置？因為之前有些專家說可以選擇打在大腿都是可以的，也都提到說如果大家真的擔心可能有一些心肌炎的風險，雖然也有些講法是未必有的，所以有些建議就是打大腿就更加是安全，有不同的講法的，你們會不會都建議是家長這樣做呢？ 其實就我們本身是有一些建議的，即如果是很小尤其是小過兩歲以下那些，即其實個子不大啦，你打個針落去咧，如果係手臂，其實嗰個肉比較少啊，所以都係建議打翻大髀嘅。咁大部分嗰啲都係手抱 B B 咁抱住咁樣，那個媽咪幫佢固定咗個大髀，咁就可以打噶啦。咁嗰度就我哋都係咁打，即係會我哋會建議，亦都即係家長接受啦。咁如果再大啲嗰啲咧，其實佢哋可以選擇打手臂都得。咁亦都係即係媽咪就幫即係。抱住啊，即系固定咗隻手咁得。 即系大啲，即系可能三歲以上。 但系呢個就唔係，即系唔係話因為驚心肌炎嘅，而係即係佢本身嘅體質啊，即係嗰個肉肌肉大啲，點樣可以即係方便啲打咁解啫。 OK。另外，因為50至59歲都係尋日開始咧，話打完三針之後，最少三個月咧可以打第四針嘅。有冇留意到打第四針嘅情況？ 第四針就一路嚟啲唔太多嘅，其實一個中心嚟講都係幾十位人士係打第四針嘅啫。 每日 咁就 每日 係啊，每間中心都係幾十位。咁變咗，如果即係加咗一個即係十年嘅年齡層啦，由50歲到59歲，咁係可能會多翻少少咯，即係可能10個8個咁。但就唔係十分之多嘅呢方面。 OK， 好啊，唔該曬郭寶賢同你傾到呢度，了解到尋日六個月大至到3歲嘅小朋友可以開始打科興疫苗，喺佢哋旗下嘅一啲負責嘅疫苗接種中心嘅情況啊。又講下你嘅睇法，會唔會你都係家長咧？會唔會都喺呢段時間就安排到小朋友尋日開始或者尋日開始有預約到係打科興疫苗啦？講下你嘅睇法，1872311，1872311。又請另一位嘉賓啊，因為佢哋呢間學校咧就係尋日有透過外展服務為學校的幼童打針的，就有美雅幼稚園及嬰幼中心校長盧少賢。早晨。 早晨。 早晨，盧校長，昨天就是不是說你們的幼兒中心是算是第一間透過外展服務是幫這個年齡層的幼童打針，整個情況是怎樣？有多少個學生是打針的？昨天 我們有10個小朋友咯，咁佢個年齡層係2歲8個月至3歲嘅。 成個情況係點咧？有冇啲小朋友都即係有冇出現一啲所謂副作用嘅情況，或者你哋事前有冇準備或者擔心會係咁咧？ 其實整個過程尋日都係順利嘅。咁之前咧，其實都有擔心嘅。咁但係咧，我哋都同我哋外展個醫生嗰度咧，都緊密聯繫。咁佢哋都準備咗好多急救啊，同埋我哋都準備咗一張牀仔咧。如果俾啲小朋友如果有突發有事嘅，我哋都俾佢休息咁樣嘅。咁所以咧就都算托賴啦，昨日打咗嗰10個小朋友，打完其實佢即刻都好開心，冇乜反應咁咯。 10個小朋友係算唔算多啊？即係我唔知你哋學校其實喺嗰個年齡層係有幾多本應係可以合乎資格都可以打到嘅，10個係佔幾多嘅其實？ 嗰、那個年齡層我哋其實有成40多個嘅，咁、但係之前咧，因為有啲已經係足3歲，佢哋都打咗噶啦已經，咁零至2歲嗰批咧，因為我哋都冇冇聯絡佢哋打，咁、所以咧呢一批咧又唔計嘅話咧，咁其實喺呢個年齡層裏邊大概有差唔多唔夠20啦，咁都有10個打，咁其實都係50%噶啦有。 個考慮係咩？學校即係0至2歲，因為而家話其實6個月至到3歲都可以嘛。理論上其實2歲以下有6個月以上嘅都可以打噶嘛。呢啲學生點解冇特別聯絡到嘅？學校嗰個考慮係咩呢個？ 因為其實咧今次咧都好倉促啊，因為公布咗都唔夠兩日，我哋要打啦。咁我哋真係趕唔切聯絡埋下，即係0至2歲嗰啲家長咯。 你哋几时申请或者系谂住做呢、這个外展去学校打针噶？ 其实都系教育局打电话通知我哋有呢个服务，咁问我哋参唔参加，咁我哋问咗家长之后咧，都有10個参加，咁我哋就答到教育局，咁佢同我哋安排嘅。 家长嗰个反应又点咧？喺你哋即系相对短时间通知佢哋啦，咁而家有10個到嘅小朋友系打针，家长反应系点样嘅？ 都正面嘅，其實咁當然亦都有啲家長會憂慮嘅，佢哋就話唔打嘅。咁但係亦都有家長都考慮咗半日到先覆我哋話打咁咯。咁其實可能佢哋都憂慮咁細個會唔會需要打咧？不過因為最近你知啦，啱啱一個22個月嘅女嬰因為呢個病過咗世啦，咁同埋亦都有啲危殆啦，咁可能家長都憂慮，因為始終佢都要翻學啊，咁佢接觸嘅層面比較廣啊，咁所以佢哋都決定打咯，係咪？ 有冇從即係你哋同家長嘅接觸啦，了解到佢哋頭先一啲嘅考慮，即係究竟打定唔打咧？會唔會都即係嚟緊都會有一啲嘅做法，希望家長去即係決定係咪同小朋友係打針啊？會唔會有一啲嘅即係做法係令到家長可以放輕一啲嘅擔心咁樣？ 其實我覺得家長咁層面咧，佢係擔心就擔心，佢決定打就係都係由佢哋意願咯。咁我都承認就做多啲宣傳係會好嘅。咁但係每個家長有佢自己唔同嘅諗法啦。咁有啲可能即係憂慮有副作用啊，或者有啲乜嘢嘅時候，我哋都唔可以保證呢樣嘢噶嘛。咁所以我哋都係只係提家長佢哋可以去打咁嘅啫。 以尋日嚟講，係咪一定要個小朋友打針嘅時候要家長陪同嘅？ 琴日係嘅。 係咪唔可以即係因為有啲家長可能喺打針，即係小朋友翻學嘅時候，佢哋都可能要翻工噶嘛？會唔會可以係即係要求學校老師陪個小朋友就得？係咪唔可以咁樣嘅？定係一個咩嘅規定嚟嘅？ 因為咧，其實以前我哋每年都有響外展服務嚟學校打流感針，咁呢個層面因為我哋以往都試過，咁所以都唔需要家長陪同。反而我哋覺得唔冇家長陪同會好啲，因為都比較唔係太過重嘅針啦。咁但係今次因為咧，我哋都唔能夠預計有啲咩情況發生，咁我哋都要求家長係陪同一齊打嘅。咁啲家長亦都好好啦，如果要翻工嗰啲，佢哋都請咗假過嚟嘅。 会唔会呢个都反而影响到打针学生嗰个数目咧？即系除咗你头先话通知嘅时间短，因为都同时其实个学生打针，即系个仔或者个女打针都要个家长喺度咁啊？呢个会唔会都影响到今次即系外展打针嗰个人数咧？ 呢个方面我哋有冇统计？可能佢都唔顶噶，但系真系我哋未知啦。我哋只系真系打电话俾家长，话俾佢听，佢打唔打？如果打就需要陪同咁嘅啫。咁啲家长冇话俾我哋听啦，我要陪同我唔嚟啦咁样咯。咁后屘有啲就话佢唔嚟，我哋话唔得，一定要家长嚟。咁佢哋都嚟嘅。 剛才你提到話，其實喺幼稚園入面係打針啦，其實成個嘅場地或者環境嘅要求係高唔高嘅？需唔需要話都要騰出好多嘅課室出嚟啊？或者人手上面又點樣嘅？ 其實琴日外展嗰度都有嚟睇個地方先嘅，咁同埋佢都建議我哋點樣擺，咁我哋即係我哋有個課室其實都符合，都幾算大啦。咁所以我哋都將呢個課室分為3個區域咯，一個區域係打針，一個區域係等候，一個區域咧就係觀察咁樣嘅。咁所以同埋觀察區隔離有個醫生，佢哋有派個醫生落嚟，咁亦都有一啲急救嘅 儀器喺度，咁所以都安全嘅，我認為。 嗯，暫時有冇話即係今次就十個小朋友啦？咁有冇話其他頭先話其實應該可以符合年齡層嘅資格嘅，即係譬如兩歲以下，可能有啲都係翻緊學嘅你哋學校嘅學生嚟嘅，嚟緊都會有第二轉咧，或者今次種種原因啦，未必打到針嘅家長都可能事後又聯絡你哋話想打，你哋會唔會再安排第二轉嗰個考慮係啲咩咧？喺一個外展幫小朋友打新冠疫苗嘅服務方面？ 其实我哋都会考虑嘅，不过都要同，因为而家外展队琴日我哋同佢倾，佢哋都话好，都好好忙啊。咁即系之后会，咁所以暂时都唔知 book 到几时咯。如果有嘅话，咁所以我哋暂时都未倾呢样嘢。 嗯 ，OK， 好啊，唔该晒卢少贤校长，同你倾到呢度。卢少贤咧系拜拜。你卢少贤咧就系美雅幼稚园及婴幼中心校长嚟噶，咁佢哋就系寻日啦，系开始咗俾六个月至到三岁以下嘅小朋友打科兴疫苗之后咧，佢哋系叫做第一间咧系可以即係有個外展服務嘅形式喺學校打針嘅學校，先就提到話大概十個到嘅小朋友啦，係尋日打針嘅。咁亦都尋日開始可以預約啦，去到一啲疫苗接種中心嗰度咧，為呢個年齡層嘅小朋友打科興疫苗嘅。你又點睇？一八七二三一一。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张曼健报道新闻。警方表示，本港今年上半年整体科技罪案共10613宗，网上购物骗案占37%，有3954宗，按年上升大約40%。警方話，騙徒主要在社交平台、二手買賣平台、討論區等進行詐騙或售賣冒牌物品，通常假扮賣家發放貼文或者開設假專頁，售賣時令物品例如演唱會門票、抗疫物品等售賣時令物品例如是演唱會門票、抗疫物品，近期主要涉及主題公園門票、酒店套票、海鮮等。而臨近中秋，警方已經接獲最少兩宗有關月餅的網購騙案，警方呼籲市民不要受金錢引誘而誤墮陷阱，提醒市民網購時最好光顧有信譽的公司，例如光顧一些網店或者專業，事前應該翻查網店的歷史、留言等，也都要小心比對貨品價錢。另外，警方將在下月推出名為伺服器的詐騙陷阱搜尋器，取代原有的網絡釣魚詐騙搜尋器，而新的搜尋器資料庫來自每日市民就科技罪案向警方的舉報，市民只要輸入關鍵詞等，就可以知道是否與網上詐騙相關。國務委員兼外長王毅在金邊會見土耳其外長赫姆什奧盧，雙方在柬埔寨出席東亞合作系列外長會期間會晤。王毅說，美國公然挑戰中國主權和領土完整，破壞台海和平穩定，中方願意和各方一道共同恪守尊重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國際關係基本準則，維護地區和世界的和平穩定大局。王毅又說，支持土耳其為實現烏克蘭危機軟著陸發揮建設性作用。他又強調，新疆事務是中國內政，在涉疆問題上秉持開放透明態度，歡迎土耳其代表團訪疆。赫姆什奧盧表示，土方堅定奉行一個中國政策，不僅體現在台灣問題上，在涉疆問題上同樣如此，就土耳其代表團訪疆事宜同中方保持溝通。中國駐日本大使孔遠佑促請日本不要利用美國眾議院議長佩洛西訪日再生事端。孔遠佑在東京的記者會指出，妥善處理台灣問題是中日恢復邦交的前提和基礎，事關中日間基本信義。中日聯合聲明等四個政治文件對此有明確規定， 他又說歷史上日本曾經殖民統治台灣五十年，希望日方牢記確守中日四個政治文件原則和在台灣問題上所作的承諾，慎重妥善處理有關問題。日經平均指數報27,987點，升55點，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793.82美元，賣出1,794.37美元。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85，日元132.92，瑞士法郎0.956，加元1.287，人民幣6.75，英磅對美元1.215，歐元對美元1.024，歐元對美元0.696，新西蘭元對美元0.629。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展望听日骤雨减少，星期日和星期一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两三日有狂风骤雨。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早上9:30。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 mini 同大家睇睇交通情况。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有交通意外，龙尾而家排到公主道近爱民村，同埋东九龙走廊近住新山道。重复一次啦，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有交通意外，龙尾公主道近爱民村，同埋东九龙走廊近住新山道。另外，弥敦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山林洞都有交通意外，而家咧全线封闭，龙尾西贡街。弥敦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山林道有交通意外，全线封闭，龙尾西贡街。而丁九桥去九龙方向桥中间的快线曾经有交通意外，不过啱啱已经清理好了，龙尾而家接近青龙头。再跟进翻较早前龙翔道去荃湾近住蒲岗村道慢线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龙尾消化紧去到彩虹村。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去到上桥位，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皇后大道东，狮隧沙田入口去到博康村，东隧九龙入口而家过咗汇景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去到石门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去到环保大道回旋处。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去到果栏。龙翔道去观塘近住平石村一段慢车，而家去到龙盘苑。新界区方面，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车多，龙尾福亨村。大埔公路去九龙近住沥源村一段车多，而家排到骏景园。荃湾路去九龙方向骏星慢车，龙尾有线电视大楼。荃锦公路落荃锦交汇处一段车多，而家排到芙蓉山路。再提提大家一啲封路措施，土瓜湾上乡道有水管急收，去土瓜湾道方向近住长宁街的第三四线暂时封闭。最后天雨路滑，大家小心驾驶。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回归25年，行业翘楚，论香港优势。 同你倾倾金融科技。 香港科技大学商学院兼任教授陈家强， 好多人想自己做一个小小的生意。 金融发展局主席李律仁， 亚洲或中国的直局，我其实不好喜欢这个讲法。 香港科技园公司行政总裁黄克强。 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星期日下午5点，香港优势。 我是嬌中欣彤，疫情肆虐，但是只要大家齐心抗疫，我们一定会打赢这场疫战，同行抗疫，一起战胜新冠肺炎。 一个一个跟我哒哒哒哒， 香港电台同你一起打赢新冠肺炎。 以后每日每日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2022年八月五日，新增5020宗确诊。黄大仙医院现新冠感染群组。 上月至今共录得30宗输入疟疾个案，其中一人死亡。 总商会下调本港今年经济增长预测至-0.5%。 解放军在台湾岛周边海空域演练，国防部称震慑美台勾连。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8:39，继续翻嚟千禧年代。財政司司長陳茂波早前就在網誌就提到，由於環球經濟明顯惡化，影響到香港經濟表現，第二季本地生產總值按季有改善，按年就仍然收縮，跌幅雖然比第一季是收窄，但就說難言理想。考慮到全球和本港的經濟形勢最新發展，政府要再次調低全年的經濟預測。其實政府在今年五月已經將香港的全年增長預測呢，就是由原本的2%至3.5%呢，是調低了的了，去到1%至2%。會不會在今個月再是將這個經濟預測調低呢？如果是的話，就是三個月內第二度下調的。整個經濟情況是怎樣呢？另外就是接下來星期日就會有消費券發放，600多万名的市民呢就可以分期拿到这个的消费券了。1872311,1872311,讲下消费券，讲下经济的前景。又请你一位嘉宾同我们谈下，中大商学院亚太工商研究所名誉教研学人李兆波。早晨。 早晨，钟乐文。早晨。 早晨，李兆波。点睇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这个话可能进一步会下调全年经济增长预测，这个的机会或者有什么因素是导致的呢？在短期之内。 嗱，呢個都係我自己預期之內嘅。咁啱啱新聞你哋有講到話，香港總商會嗰度都話，即係佢將嗰個經濟增長下調到-0.5%啦。咁我自己估計咧，就少少負數至到一，咁樣係呢個咁樣嘅範圍咧。即係如果政府係早啲開關國際關啦，內地嗰啲亦都有啲曙光嘅話咧，咁就可能會有微嘅正增長。咁但係如果佢用翻一套都比較嚴苛嘅即係抗疫嘅措施，雖然你話縮短嗰個酒店嘅檢疫日數，都係5+2、4+3等等嗰啲咁嘅嘢咧，咁啊真係會有啲負數嘅出現嘅。咁呢個係我哋自己問題，我覺得呢個人為嘅嚇，事在人為。咁但係你睇到外圍嗰啲環境都唔係幾好啦，即係俄烏戰爭都係膠着啦，我哋睇到歐美嗰啲嘅通脹啦，咁啊內地嗰啲發展商嗰啲嘅債務問題一處理緊，咁外圍嗰啲嘅情況都唔係咁好嘅話咧，咁睇到自然就會波及香港啦。 因為統計處早前嘅講法就話，第二季嘅本地生產總值GDP 就按年跌1.4%，比第一季嗰個跌幅嚟講3.9%咧就係收窄嘅，就話第二季嘅香港經濟咧係有改善，但係程度較預期少。點解個程度會少咧？係咪同疫情係有關係咧？咁又預計成個即係本地生產總值嗰個跌幅係嚟緊會點樣落去咧？又會係？ 就第二季咧，今年第二季我哋睇翻就政府開始放寬嗰啲嘅社交嘅距離嘅，咁咧就我哋睇到嗰度係帶嚟一啲好大嘅啲嘅經濟嘅動力啦，咁我睇到微跌相對嚟講，咁仲有咧就係、我哋第二季咧，今年第二季對比舊年第二季，舊年第二季個基數係低嘅。咁、所以咧就我哋睇到個跌幅係收窄，但第三季、第四季你從數字嘅統計上面講咧，舊年嘅第三、第四季咧，嗰個數字係幾靚嘅，咁所以今年第三、第四季咧，我覺得都真係比較悲觀啦，即係話你，因為我哋以舊年同季嚟到比較噶嘛，這個咁樣嘅本地生產總值咁、所以咧統計數字上面我睇到係有一個咁樣嘅大嘅基數。另外咧，啱提過我哋嗰啲嘅外圍啊，自己自身嗰啲咁樣嘅抗疫嘅措施咧，咁所以嗰個數字又係唔樂觀。所以我仍然暫時你要講咧，就全年咧就係輕微負數至到-1%，就睇下政府嗰個抗疫嘅情況點樣放到好寬鬆嘅。嗱，依家都已經係八月啦，咁就剩翻唔係好多個月啫。咁政府話即係依家放緊風話，11月開國際關，其實我就鼓吹咧。就是九月开的，你九月开呢还有一季可以追一下，个数字就不会那么差咯。 零售銷售方面咧，早前嘅數字都公布話，六月嘅零售銷售就按年跌咗1.2%，去到277億，就比市場預期係遜息嘅，都係連跌咗兩個月啦。咁提到就話各類別以電器以及其他未分類內用消費品咧跌幅係最大咁樣。點解喺零售銷售呢方面又會繼續跌咧？嚟緊消費券嘅發放，你覺得又會唔會可以扭轉到或者幫到幾多咧？ 系嗱，277億真系几差吓，即系我都冇谂过咁差。如果你话喺疫情之后咧，每个月嘅零售消费额最高咧，就系今年一月338億啊。咁就但系疫情前嗰啲就唔使讲啦，380幾至到400幾億都有嘅。啊，通常喺年尾或者年头的圣诞节啊、农历新年前发生嘅。咁咧就因为嗰、那个最新一期嘅消费券就过几日会发啦，嗰5000蚊有啲争议性嗰啲啊。咁就我相信咧，就啲人等埋嗰笔钱咧，即系之前发嗰啲可能就都用得8899噶啦。啊，咁嗰个消费其实都比较弱嘅。即系虽然你睇到话，咦，六月应该嗰啲限聚嗰啲同五月系差唔多噶咯，咁之間跌到去277億咧，我都係覺得係意外嘅，所以睇到其實我哋個市底係唔係好好嘅，消費券只能夠帶到一啲短期嘅效應咯。你睇到個消費券即係夾埋都係700幾億港紙啫，唔係700幾億美金嚇。咁同埋就分個時間咁長嘅話咧，都睇到效應係真係有嘅。咁但係咧，即係一派完之後咧，你跌又跌翻到可能係270幾、280幾億咁樣嘅水平啦。舊年咧就七月嗰陣時就272億嘅，但今年咧就即係我相信可能如果再出七月嗰個數字未出啦，都係可能係差唔多。咁而家大家都等緊即係八月嗰、那個嗰5000蚊嚟到發放啦。 嗯，不過第二階段即係八月嚟緊發放呢一個階段嘅消費券咧，其實就會分兩期嘅，就唔係好似四月咁樣一次過5000蚊咁樣發嘅。喺成個對零售或者其他啦，食店又好咩都好啦，嗰、那個嘅幫助啊，刺激成個市道方面嗰、那個嘅。時間嘅長度又會唔會再好啲咧？即係再長啲。 會好嘅，係啦，呢、這個會好嘅，即係分開即係佢本身個設計都係話你唔想一炮喺短時間之內咧就催谷咗喺嗰個零售啊、餐飲啊嗰啲咁樣，咁令到個時間延長啲。咁但係咧變咗每一個月你出嚟嗰個數字就會係中淡咗啦。餐飲咧就嗰度就唔係咁明顯，冇零售咁明顯嘅。零售如果派緊消費券咧，嗰、那個月可能會多咗10幾億咁上下。餐飲就如果你話即係冇乜限聚嗰啲咧，可能8-90億咁上下嘅。即係如果限聚收得好緊咧，又跌落去，咁就派消費券，我哋睇到個數字咧，唔會有好大一啲嘅中起嘅作用咯。 嗯，因為之前以消費券嚟講，政府就評估話啊，對經濟嘅提振作用係點咧？佢就話可能對經濟有大約1.2%嘅提振作用嘅。你就咁睇。即係講緊兩個階段嘅消費券咧，咁啊暫時有啲都未知啦，未派啦咁。你自己評估係咪個提振作用仲係呢一個嘅數字咧？ 我自己咧睇咧就低過呢一個嘅，即係未到1%嘅嚇。咁外睇嚟就即係依家。出緊兩季嗰個嘅本地生產總值都係負數啦，雖然第二季係收窄啦。即係如果就咁，你從個金額嚟到睇咧，我哋每一季嘅嗰個嘅本地生產總值咧，係講緊咧係呢一個嘅6000幾億7000幾億嘅嚇。咁你依家個成個消費券係720億左右啦，仲要分咁長嚟到出嚟，你用好簡單嘅乘數。會除數都會做到啦。當然你話有一個咁樣嘅配數嘅效應，咁但係咧就有啲人係收埋啲錢又唔用噶嘛，有啲咧就係佢可能係用咗啲咩公共交通啊，平時自己餐飲即係食早餐啊、午餐啊嗰啲咁樣，咁真係拎出嚟消費嗰啲咧就唔係咁多嚇。咁要睇翻啦，政府即係稍後會有啲數字出嚟啦，即係啲兩次嘅消費嗰啲，因為你用電子消費嗰啲嘅付款模式嘅話咧，就好容易追蹤呢啲嘅數據嘅。但係就咁睇，你睇到無論係上次5000蚊又今次10000蚊分幾次咁啊發放嘅話咧，即係如果係有好大嘅刺激作用咧，我係睇到應該零售嗰啲係好勁嘅喎，應該睇到餐飲嗰啲好明顯。但我睇到咧就餐飲真係冇乜，即係影響唔係好大。可能即係多啲人出去飲茶，我睇到但係數字話俾佢知唔係咁勁。零售嗰啲咧就派嗰陣時多嘅幾億至到10多億咯，跟住之後有時係冇咗啦。 同過往消費券比啦，而家嗰個情況就係疫情似乎確診數字繼續升啦，不過就未有見到話收緊一啲嘅社交距離措施嘅。呢個對市民喺用消費券或者成個消費意欲方面，你估計有幾大影響？ 这个是好事来的，我看到政府都有些政策上面是有些放宽了的，大家都感觉到，即是如果以往你都讲这样呢，可能没了晚市啊，很多酒吧那些又山寨啊，这样样。那你如果是不是用回以前那套呢，即是说没晚市收紧一台两个，那些人呢就不出去吃饭了。不出去吃饭呢，可能去吃饭之前去行下街啊，睇下戏嗰啲咁嘅样㗎嘛。咁跟住一坏透一坏嘅话呢，就令到我哋啲私人嘅消费嗰度，本地生产总值嗰度呢，即係就大受影响啦。咁你变咗亦都会影响呢，即係嗰啲商家嗰啲咁样嘅投资。咁所以政府今次都我觉得好审慎冷静啦。就即係佢见到佢话呢，唔会係贸然咁样放宽嗰个社交距离，或者收紧嗰个社交距离嘅。 OK， 好啊，唔该晒李兆波，同你倾到呢度。李兆波系中大商学院亚太工商研究所名誉教研学人嚟嘅，有关于消费券啊，第二阶段电子消费券就喺八月七号星期日咧就会发放噶啦。你即系点睇1872311？又请多位嘉宾啊，电话旁边有财政司长办公室财政预算案及税务政策组主任黄鹤龄，早晨。 早晨，你好。 早晨，黄鹤龄，可唔可以同大家讲下第二阶段嘅消费券个发放安排系咪同第一阶段有唔同？头先提到应该就系唔系一次过5000蚊咁发噶嘛？系点样噶？会系？ 系啊，冇错。我哋今个星期日8月7号啦，凌晨开始就陆续发放，咁就大概有636万嘅市民咧就会收到嘅。咁当中有621万到咧，佢其实就会系喺第二阶段分期收到5000蚊。咁佢分几多期咧？就系、是、如果佢系透过八达通攞咧，佢就會分三期嘅。咁八月七號先攞2000蚊啦，咁跟住11号再攞咁樣。咁如果係其他嗰幾款嘅電子錢包咧，就會係分兩期嘅。咁都係八月七號攞2000蚊先咁樣。咁另外剩翻150000嘅合資格人士咧，其實佢就喺第二階段係會分期攞到10000蚊嘅消費券。咁佢就分個期數就多少少啦。如果佢係八達通嘅話，佢就會係4期啦。如果係其他嗰啲電子支付嘅，就會係3期。咁第一期大家都係八月七号就会攞3000蚊嘅消费券先嘅。 点解喺第二阶段呢5000蚊嘅消费券咧，即大部分人都攞5000蚊啦？点解系分期而唔系一炮过攞呢？ 其實好似我哋之前都有解釋啦，我哋都睇翻上年嘅經驗嘅。咁我哋其實上次第一階段一次過咧，其實就因為我哋當時嘅原意係想盡快發放嘅消費券俾市民啦。咁其實都係想舒緩佢哋因為疫情面對嘅經濟壓力，咁就一次過。咁我哋其實睇翻上年嘅經驗，我哋都想係鼓動翻嗰個本地嘅消費啊，可以希望幫到個經濟復甦咧。咁其實我哋睇翻上次咧分期發放個好處咧，就將呢個提振刺激嘅作用咧，可以拉長啲啊！我諗大家可能睇到嗱，譬如我哋四月發第一階段嘅時候咧，都有啲商户講：，四月嘅時候好開心，但好似好快又會落翻嚟。咁但係相對上年咧，我八月發一次，十月發一次咧，其實就會八月嘅時候大家好開心，有嗰、那個氣氛會好好啦，帶動咗啲消費啊經濟啦。咁十月一次又一輪又係咁樣樣，咁所以我哋今次嘅做法都係會分期發放，希望嗰個提振嘅作用會大啲同埋持續一啲咯。 如果用八达通攞第一阶段消费券嗰啲嘅市民啦，系咪有啲可能都未攞余下嗰1000蚊嘅，有可能系咁嘅，咁影唔影响佢哋攞新一期嘅消费券嘅？ 完全唔影響嘅，因為兩個階段其實係分開啦。如果你合資格，我哋就會發放。唯一我諗到嘅影響嘅咧，就係如果佢用同一張八達通卡攞，咁大家知道八達通卡咧就有個儲值嘅限額噶嘛，即係而家係3000蚊啦多數。咁如果佢第一階段嗰、那個佢其實未攞完全冇問題。如果佢話啊，佢啱啱上個月攞咗嗰個16号就拍埋最嬲尾一個攞咗1000，令到佢餘額好大。咁所以我今次發個2000蚊落嚟，會唔會佢唔能夠一次過拍卡就攞到咧，有機會呢個情況，咁但係就唔需要擔心噶。我落咗落去咧，你其實就係無限次拍都會攞齊佢噶嘛。 嗱，而家喺今個階段嘅消費券計劃入邊啦，有幾多人係即係轉咗佢哋嘅平台啊，轉咗嗰個儲值支付工具嗰個帳户，因為尤其是今次就由4個平台變咗6個平台啦，個數字而家係點啊？轉平台方面？ 如果喺我哋成個登記期內咧，咁我又剔除咗一啲重複嘅轉平台嘅申請啦，咁就有26万個到啦，呢啲轉平台嘅申請嘅。 有幾多係新加入，因為有啲可能轉平台，可能轉翻舊嗰啲平台。有幾多係轉入新嗰兩個平台嘅咧？ 哦，嗱，呢一個咧，我都絕對明白咧，市民或者大家都會好好奇想知道嘅。咁但係呢個咧，其實我睇翻上一年嘅經驗啦，同埋都同一啲營辦商其實有溝通。咁佢哋都反映翻咧，其實如果我哋公布咗一啲呢啲咁樣嘅個別嘅支付工具相關嘅呢啲數字啊，或者係佢哋嗰啲分佈比例咧，其實對佢哋嗰個業務運作有影響啊。簡單嚟講，就係當佢去揾一啲新嘅商户或者同啲商户去攞啲優惠俾佢啲用家嘅時候咧，係有一啲影響。咁但我哋推個消費券計劃，除咗係話想鼓勵消費、刺激消費之外，其實都有講係我哋都想可以促進到嗰個電子支付嘅市場發展啊嘛。咁大家都會睇到話咁有一兩個就係比較多人用，咁會唔會想百花齊放啲？咁所以我哋今次都由四間增到六間，市民有多啲選擇，同埋希望嗰個市場發展好啲。咁如果我哋公布咗呢啲，对呢件事系有影响咧，系同呢个原意相违背咧，咁就未必好好啦。咁所以我哋同佢哋今次都有个共识咧，我哋就唔会去即系发放呢啲话啊，因为就住个别支付工具啊，究竟你攞咗呢几多呢啲新嘅申请定更改申请啊，个比例系点？我哋就唔发放咯。今次 因为之前话即系喺嗰个平台上面有所增加啦，提到话即系扩阔呢个储值支付工具嘅选择啦。我见政府嘅讲法都话鼓励良性竞争，可以为市民商户带来更多的优惠，促进消费气氛，进一步推动电子支付市场的发展的。刚才说26万的转平台，有不知道多少是转去新的，也不知道多少是旧的，就这样看26万来讲这个数，算不算是你们原本心目中的数，转平台的数会不会都比想象中少呢？我见有些讲法就说其实是占拿消费券的人数 4%。 好难咁讲嘅，因为我哋最初亦都好难估。我自己就会咁睇啦。因为当我哋去转嘅时候咧，其实佢市民都有个选择，好头先你咁讲啦，喺原本嗰四個，佢可以揀翻原本四個，或者佢選擇留低噶嘛，留低都係一個選擇。咁所以咧，其實當我哋提供咗多兩個咧，我諗大家都睇到嘅，因為我哋自己本身都係其中一個登記人啦嚇。咁我哋都睇到，其實6個支付平台咧，都有好積極提供好多優惠去留客。或者是所謂搶客啦咁樣，咁所以我諗係呢個就係大家提供個優惠，市民就會講翻揀翻啊邊個適合自己，咁啊作出個選擇，咁個結果就係咁。咁可能有啲現有登記人就係覺得，咦我原本個都幾好喎，佢而家又提高多咗嘢，我都覺得好好喎，咁我咪唔會去選擇更改咯咁樣。咁所以喺提供多啲選擇，促進電子支付市場發展，同埋話能夠提供多啲優惠呢一方面咧，我覺得係。都睇到個效果嘅， 即係你哋嘅評估係大家或者各個平台都有提供到好多嘅優惠，所以就未必轉好多，而反而唔係可能平台之間可能提供嘅優惠未必好吸引，所以啲人唔轉，你哋就唔係呢個評估係咪？ 我就唔係咁睇，因為我諗嗰個都唔係啲秘密嚟嘅。咁大家嗱，其實唔同嘅傳媒咪都有好多時有啲比拼嘅。六大支付平台咧提供咩優惠？咁大家都睇到㗎嘛，好多優惠。咁另外有唔止佢哋咁樣嘅喎，譬如商場又同佢哋去合作。如果你用邊一個平台咧，喺呢個商場買嘢又有啲咩優惠？咁其實係呢啲咁樣睇完之後，大家去決定我轉唔轉啊嘛。 另外除了话即系转平台方面的数字啦，而家复检嗰个申请系点？因为今次都涉及到部分人士可能系表面上话未必合资格系攞到呢、這个电子消费券嘅。复检嘅进度系点咧？复检申请嘅处理又点样咧？ 係嗱，我哋到琴晚啦，但係佢因為有啲人嘅復檢申請咧，都係一啲重複嘅申請嚟嘅。咁到而家我哋睇到個實際撇除咗重複嘅個案咧，咁大概都係好似我哋前兩日新聞公布嗰個15万几啦。其實15万几嗰個數都係大概係呢個數字嘅。咁嗱，我哋都講咗我哋都加咗人手去處理啦。咁大概有10万4千位咧，就已經係成功復檢。而且是可以大家一起在星期日呢是拿回那個第一期的消費券的。咁剩返嗰幾萬呢，其實我哋都處理緊。咁如果有成功嗰啲呢，下一批呢成功嘅就會喺8月16號就會攞到第一期消費券。咁到呢一刻呢，我哋冇所謂嘅復檢唔成功嘅。尤其是係我諗大家好關注就係之前嗰、那個提早申請強積金嗰批嘅人士。咁你發現我哋係冇復檢唔成功。個原因係呢，因為佢係會提供 嗰啲資料啦，證明佢係其實係喺香港居住啊嘛。咁我哋收到咧，我哋唔會就咁睇住佢收到嗰啲夠就夠，唔夠就話佢唔成功。我哋會揾翻佢嘅，如果佢唔夠，我哋會揾翻佢。咁然之後咧就睇下佢仲有冇多啲資料去提供。我哋而家都係咁樣嘅處理方式。所以到呢一刻咧，我哋冇所謂唔成功啦。 嗯。既然冇復檢唔成功，係咪證明當初用一個即係話表面或者係強積金佢哋用一個嘅永久離港為由係拎個強積金而係叫做表面上或者暫時係剔除你哋話唔合資格攞消費券啦呢條線係咪有問題咧？而家咁多復檢，你哋話冇一個係唔成功？ 哦，首先第一，我想再解釋清楚。頭先我話冇一個唔成功，唔係我而家確定冇一個唔成功。我係話我哋嘅處理方式，因為我哋都係話想寬鬆處理啊嘛。當然就係佢遞交嚟嘅時候，我哋睇嗰啲文件，我哋會寬鬆啦。第二就係提交咗，我唔會話啊，你一提交咗我就截㗎啦。你如果唔夠咧，我都就係話你唔成功，我會去揾翻你，然之後睇下你再有冇資料。咁當然到最後，我點都要截數㗎。咁到最後我哋真係都冇資料，咁即係可能你根本都真係。唔喺香港，咁咪會唔成功？不過呢刻冇，咁但係咧，我亦都覺得就係、是、嗱，我哋之前話因為嗰個原因，大概有20多万嘅市民啦，咁而家嚟咗15万几，咁會唔會都代表咗都即係事實係有一啲人士咧係唔符合資格？我諗係我哋成個理念就係我哋覺得用嗰、那個嚟做一個準則，跟住我哋做嘅嘢就係我哋提供一個方便，等市民咧，如果你真係喺香港，其實唔難提供嘅資料，我哋就有唔同嘅途徑，你可以手機啊，各樣嘢，等佢好方便咁提交啲資料。咁如果合資格嘅，我哋一定會俾翻個消費券佢噶嘛。 嗯 ，OK， 好啊。嗱，時間差唔多，同阿黃鶴玲傾到呢度先，多謝曬你。黃鶴玲咧係黃鶴玲咧係財政司司長辦公室財政預算案及稅務政策組主任嚟嘅。對於消費券嚟緊禮拜日咧就發放第二階段消費券啦，講下你嘅睇法。1872311。 日经平均指数报28,009点，升76点。港金报16,790元，升18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93.59美元，卖出1794.1美元。天气方面，一个广阔低压区正为广东沿岸带嚟大骤雨同埋雷暴。本港方面，今早多处地区录得大约30毫米雨量，而港岛部分地区的雨量更超过100毫米。预测本港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展望听日骤雨减少，星期日和星期一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两三日有狂风骤雨。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早上9点半。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报章摘要，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潘洁平和刘国华。 首先睇大公报报道。解放軍環台島陸大區域軍演展開，解放軍東部戰區組織兵力為台島周邊海空域開展實戰化演訓，海軍、空軍出動上百架戰機和10多艘驅護艦，火箭軍對台島東部外海預定海域實施了多區域多型號上導火力突擊，導彈全部都是命中目標區域。據了解，這次的實戰演訓在台灣北部、東北、西北、東部、西南、東南六處的海域和空域對台島形成合圍之勢。這個是大公報報導。 明報報導，本港昨日單日新冠陽性個案有5020宗，相隔大約4個月之後重返5000宗水平。有公立醫院出現感染群組，東華三院黃大仙醫院胸肺科病房94歲的女病人，星期二獲家人因恤探訪，家人探訪的時候快測陰性，其後補交核酸檢測樣本呈陽性。該女病人前日檢測證實染疫，昨日早上離世。局方發現同房3名女病人亦都染疫。醫管局總行政經理劉家憲認同屬於第一次有感染群組涉及因恤探訪，但是強調未能夠確定該感染群組是否因恤探訪所致，局方會繼續調查感染源頭和傳播途徑，暫時未計劃取消因恤探訪安排。明報報導。 信報報導， 本港将会在11月举行一连两日的国际金融投资峰会，同月亦会恢复举办七人榄球赛。据港多间的华尔街大型银行已经将豁免七日酒店隔离作为高层参加金融峰会的先决条件。彭博引述消息说，金融管理局就如何可以成功举行有关峰会和银行正是进行非正式的会谈，以确保升级阵容的国际行政人员出席。信报报道。 《東方日報》報導，衛生防護中心表示正調查一宗輸入的藥疾死亡個案，近日輸入本港藥疾個案有上升趨勢，全部涉及由非洲抵港人士。消息說，至少30名工人在非洲工作之後經香港返回內地，抵港檢疫期間驗出帶有藥疾，已經送到廣華醫院接受治療，當中有患者需要入深切治療部。據了解，醫院管理局擔心本港沒有足夠治療藥疾的藥物，已經向其他地方借藥。《東方日報》報導。 《星島日報》報導， Mira 演唱會發生巨型屏幕跌下來的事故，警方的日前邀請 Mira 經理人黃慧君、演唱會總承辦商藝能工程的負責人和他聘請的工程師協助調查之後，七名人士昨日先後前往警方西九龍總區總部助查，當中是包括演唱會主辦單位 Megaview 的行政總裁魯廷輝、演唱會監製林浩源以及參與表演的舞蹈員。另外負責調查 Mira 演唱會意外原因的政府跨部門工作小組今日就會在沙田政府合署舉行第二次會議。星島日報報導。 經濟日報的報導亦都提到，負責調查大型幕跌來事故的工作小組，據了解今日將會舉行第二次會議。消息說，小組將會安排專業人士進行多次測試，包括掛鈎、滑輪和鋼索等，並且計算它的承重能力。據了解，小組成員進入事發舞台實地了解情況，預料這個星期內會有初步化驗結果。對於工作小組是否收集調查範圍，消息說暫時仍然未能夠下定論。經濟日報報導。 在社評方面，大公報的社評說，解放軍在台灣島周圍六個區域實施多兵種的聯合軍事演訓，檢驗了精確打擊和是區域拒止的能力，展示了維護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的堅強決心。社評說，以台制華是注定套路，美台勾結勾連挑釁只是會將台灣推向災難的深淵，只是會給予台灣同胞帶來深重的禍害。大公報社評。 經濟日報的社評說，本港新冠確診再次突破5000宗，兒童入院個案近日趨增，重症的比率又超過中童。醫管局說，最近兩個星期已經有3宗需要接受深切治療。社評說，環球已經批准嬰孩打針的國家極少，港府有必要整合發放較多的數據，才可以說服家長帶仔女打針，並且要盡快引入幼童版的復必泰，增加選擇。經濟日報社評。 《星島日報》的社論說，公務員學院院長郭蔭樹說，將會是加強國家安全意識的培訓，培訓之後會有考核測試，合格的會有後果，最嚴重的就要離職，意味著考核的結果將會成為升遷的一個重要準則。社論說，加強公務員的國情教育是有必要的，但是升遷不能夠只講政治過關，亦都要基本業務和領導才能兼顧，提拔最優秀人才。《星島日報》社論。 商報的時評說，樓市辣椒一方面是透過收緊按揭成數來壓制炒風，另一方面就針對首次人士的上車需要，當局亦都放寬了按揭成數上限。時評說，會不會還有其他金融創新的空間，例如在公營資助房屋落實漸進式按揭等，只要無損金融穩定又不會惹起炒風，從需求端發力亦都不應該排除。商報時評。 一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 Toby 先跟你讲一宗交通意外啦。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的快线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儿童医院。重复多次，就是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快线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儿童医院。至于较早前弥敦道去尖沙咀，近住山林道的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所有行车线都已经解封噶啦，咁车龙尾 消散去到西贡街，就是弥敦道去尖沙咀，近住山林道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龙尾排到西贡街。西隧港岛出口上返去干诺道西天桥去中环方向的支路呢，较早前有交通意外的。交通意外同样清理好，但是影响返西隧的九龙入口挤塞，车龙排到民安队总部对出，就是西隧的九龙入口而家龙尾排到民安队总部。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的交通意外都是清理好，咁而家红隧九龙入口龙尾排到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去红隧方向车龙排到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骏发花园。红隧港岛入口方面，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就去到马会大楼对出。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嘅沙田入口车龙去到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嘅沙田入口龙尾喺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近住蒲飞路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启明寺对出。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车龙排到龙盘苑。在新界方面，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晋升工厂大厦一段行车缓慢，车龙排到屯门公路近住油金头对出。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一段车多，车龙就去到沙田污水处理厂。咁喺封路方面，七咸道南因为爆水管，去油麻地方向近住理工大学嘅部分行车线仍然系需要封闭，一大挤塞。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揸车嘅朋友咧，请你小心驾驶。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老公，今个星期日就开始派消费券啦！你收到政府嘅短信通知未啊？ 收唔到、啊，政府用咩电话号码发短信俾我哋噶？ 喺消费券计划嘅网站就揾到噶啦，政府会用特定电话号码60591120向登记人发出审核结果嘅短信通知，你快啲睇下收唔收到啦！ 哎呀，我上个月换咗电话号码，唔记得去更新登记记录啊，梗系收唔到短信啦。咁我使唔使去消费券计划秘书处嗰度问下噶？ 咁又唔使，你打计划热线185000，透过语音系统 check 下你嘅资格审核结果先啦。 哎呀，老婆你真系醒目啦！嗱、嗯，我攞到消费券咧，就同你一齐去 shopping。 疫情反复，快啲打第三针新冠疫苗啦！ 接种疫苗后，体内嘅抗体水平会随时间下降，接种第三针可以提供额外保护，有效抵御新冠病毒。 最重要是能够减低患重症和死亡的风险。 变种病毒的传染性极高，如果还未打第一和第二针疫苗要尽快打了，还要按时打埋第三针，保护自己和身边的人。 增强保护，打齐三针。 2022年8月5日，新增5020宗确诊。黄大仙医院现新冠感染群组， 上月至今共录得30宗输入疟疾个案，其中一人死亡。 总商会下调本港今年经济增长预测至-0.5%。 解放军在台湾岛周边海空域演练，国防部称震慑美台勾连。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昨日公布新冠的阳性个案过了5000宗，每单日来讲是相隔大约4个月到是上回5000宗这个水平。在公立医院方面，东华三院黄大仙医院胸肺科病房有一名90多岁的女病人，早前获得医院就是安排家人是因恤探访的，安排了一名家人因恤探访。就说当时这名家人就是快速抗原测试是阴性的，经探访之后再补做核酸检测的，就说第二天的结果出到来是阳性。而这名女病人也都经检测之后是证实了是感染了 新冠病毒嘅，咁喺尋日嘅朝早就離世嘅咁。嗱就話醫管局方面咧提到話，探訪嘅過程入邊咧冇容許女病人嘅屋企人咧除口罩啦，亦都冇容許佢餵食嘅咁，強調係未能夠確定究竟呢一個嘅感染。群組，因為而家話除咗呢名嘅女病人同埋佢屋企人之外咧，亦都話同房嘅三名嘅女病人咧，亦都係染疫嘅。究竟呢一個感染群組係咪因恤探訪所致咧？暫時未能確定。咁局方咧，醫管局方面咧就會安排同房嘅所有病人同埋員工咧係檢測，亦都會追查同房嘅邊啲病人咧近日係曾經被探訪啦，了解佢哋呢啲探訪者咧係有冇染疫嘅。除了新冠疫情方面，另一方面衛生防護中心早前也公布，近日一些藥疾的個案，輸入性的藥疾個案有上升的趨勢，就說7月1日去到最新8月4日就說錄得30宗外地傳入來的藥疾確診個案，其中有一名的輸入個案涉及一個52歲的病人在檢疫酒店檢疫期間就是死亡的，驗屍報告就顯示他帶有这个藥疾的藥原蟲。另外其余的人士入面呢，也都有四人呢是情况严重的。这两个情况都想请一位嘉宾呢跟我们谈一下，有港大感染及传染病中心总监何柏良，早晨。 是，早晨，張樂文。 早晨，何柏良。我先讲藥疾的情况先。30宗由7月1日去到8月4日有一个30宗的输入性藥疾个案。算不算多啊，跟即过去去比这个的数字。 啊！呢個屬於好多噶啦，因為香港咧，我哋就冇本地藥第一段好長嘅時間啦。咁過往有咧，都係一啲喺藥疾流行嘅地區旅遊過翻嚟香港嘅人士咧，就揾到嘅。咁如果喺疫情之前啦，咁香港即係2019年或者之前嘅時候咧，就每年咧大約講緊二三十宗個案啦。咁有疫情之後呢，其實每年嘅個案，因為旅遊人士少咗嘛，咁基本上都係單位數。咁如果你喺7月1號到而家呢一個月裏面有30宗呢，就好多㗎啦。即係你比起過去嗰三年加埋個總數呢就重要多啦。咁同埋呢30宗個案呢，佢有一啲共通點㗎嘛，咁就涉及即係一啲叫同埋即係同埋一間公司做嘅員工，咁同埋佢係喺香港有檢疫期間啊，同一個地方就喺中非西岸基羅亞嗰度翻嚟啦，咁所以咧嗰個事件係好唔尋常。 先讲譬如藥疾其实嗰個傳播途徑或者對於個社區個風險有幾大啊？有呢啲輸入個案嘅時候， 嗱藥疾咧就會傳人嘅咧就有五種啦，咁呢五種嘅藥疾裏面最危險咧就惡性藥疾。咁佢其實傳播咧有一個周期嘅，咁嗰個係一個寄生蟲啦。咁個寄生蟲本身咧就唔係經人傳人嘅，咁就係有一啲藥蚊啦。咁如果傳播藥疾就叫安蚊啦，那個學名。咁嗰個蚊咧就感染，即係先去叮咬一啲感染咗藥疾嘅病人啦。咁佢變咗個蚊咧就有個寄生蟲啦。咁佢有個寄生蟲之後咧，咁佢跟住再喺個蚊身體裏面咧就繁殖啦。咁嗰段時間之後咧，再叮咬其他人咧，咁就出現一個傳播嘅周期。咁所以咧，如果喺外邊有旅遊人士就感染咗藥疾翻嚟香港啦，咁我哋就唔可以唔理嘅，唔可以當佢冇事嘅，因為咧你就雖然話香港風險屬於低啦，咁但係香港我哋都仲係喺有啲地區咧有少量就可以作為傳播藥疾嘅蚊媒啊嘛，咁佢數量少，咁同埋我哋唔希望個藥疾咧就喺香港有本地傳播嘅風險，咁所以有呢啲個案咧就需要做一啲流行病學嘅跟進啦，咁就包括預防嗰、那個個案咧就喺逗留香港期間就俾呢啲可以傳播藥疾嘅蚊咧就叮咬，咁叮咬咗之後咧你要去做嗰個追蹤咧就會相當之困難。 其實有三十個啦，呢啲嘅輸入個案啦，係咪只要佢哋嘅環境度有頭先你提到嘅嗰啲安蚊，就有機會佢哋譬如釘咗呢啲嘅患者就傳去社區其他人嗰度啦？香港係有呢啲安蚊係多唔多嘅？ 嗱，呢度咧就有幾個問題咧，就對評估個風險啦，係都重要嘅。因為佢其實咧就過幾月噶啦，呢度講緊。咁過幾月咧，佢呢三十宗個案，我相信就唔係同一時間檢測到出嚟啦。咁佢第一日發覺 有呢個個案做得係幾耐之前咧，咁政府就冇講到啦。咁如果你由第一日到即係第一宗個案到而家30宗個案，你中間前前後後經歷幾長時間咧？咁我哋香港咧，就如果你入境而家咧，就7天檢疫啦。咁如果你係過幾月嘅時間，咁涉及呢啲感染嘅入境人士啦，咁會唔會其實裏面已經有好多有一部分，或者甚至乎全部已經即係一部分咧就完成咗個檢疫？咁佢期間有啲時間咧就離開過嗰個檢疫酒店，就去過唔同地方啦。呢個第一個問題啦。嗱，第二個問題咧就係有一宗嘅個案咧都不幸死亡啦，另外有4宗咧屬於嚴重，就現時仲喺深切治療部啊。咁如果嗰個個案佢前前後講緊個幾月，咁呢啲病者亦都係有一個共通點啦。咁加埋嗰、那個叫非洲嗰個國家咧，佢本身個藥疾個流行度咧係好高嘅。咁世衛咧就佢最近嘅評估嗰度個流行度咧講緊30%。咁所以如果你係一旦發現有個案，就佢哋係有共通點，同埋公司做嘢有共同暴露史咁啊。咁嗰度其他嘅人士咧，就感染藥疾嘅風險就高啦。咁所以呢啲喺檢疫期間死亡啊，或者發展到去要深切治療部呢個案咧，喺個時序上邊係唔係有啲位置我哋可以改善？其實呢啲死亡或者深切治療部，你早啲有嗰、那個警覺性發覺，可以預防到咧。咁大家都記得咧，就四月尾嘅時候咧，咁都阿曾江先生好不幸啦，就喺檢疫酒店裏邊死亡啦。咁當然而家就我哋入境人士就主要關注佢係唔係有嗰個新冠病毒感染嘅風險啦。咁但係如果佢係嚟自有一啲地方非洲咁啊，咁佢係有機會咧，就喺檢疫期間咧就感染咗一啲可致命嘅傳染病咧，就喺嗰度期間病發嘅。 嗯，針對 如果係基內亞，你除咗藥就其實仲有其他嘅，咁你譬如腦膜炎雙球菌啊，就傷寒啊，咁呢啲都係可致命嘅。咁所以如果嗰啲人士佢係有呢啲唔舒服咧，咁嗰個安排檢查咧就唔係話淨係只做個新冠肺炎病毒，仲有其他嘢咧，我哋要照顧到佢嗰個健康上邊嘅需要。 OK， 嗱，但係而家頭先都提到一點，就係唔知究竟嗰個對社區嘅風險啊係點啊，有啲難評估啦。咁但係有啲乜嘢政府係要準備咧？同埋而家香港喺醫藥疾方面嘅治療方法或者藥係夠唔夠？ 嗱，醫管局咧就佢都了解過呢個事件啦，咁佢就評估過咧，因為佢似乎係涉及咧就有啲工程嘅公司啦，咁就內地同基內亞嗰度都好多合作啊，鐵路啊，其他大型嘅工程，咁可能就涉及有啲工程咧就佢完成咗啊，或者有其他因素咧，咁就一大批呢啲嘅工人咧就會離境啦，就翻去內地。咁佢如果係翻去咧，就照嗰、那個安排咧，係會經香港嘅話咧，咁醫管局估計咧，就喺嚟緊可能呢個月咧，就仲會有幾百個呢啲入境嘅人士。咁所以如果你喺基內亞嗰度咧，就佢嗰個藥劑嘅流行度講緊30%或者甚至乎更高嘅話咧，咁呢啲入境人士咧，咁佢可能有一個好大嘅比例咧，就係感染藥劑。咁所以我哋要準備咧，就包括呢啲人士入境，就安排做健康檢查啦，就睇下會唔會係感染咗藥疾或者其他可致命嘅傳染病。咁藥物嗰度咧，如果你話過往香港咧，就每年講緊一個十宗唔夠，或者係疫情前20-30宗咁啦。咁你短時間之內咧有幾十宗，咁你加埋預計幾百人入境咧，可能會累計短時間內近8宗呢啲傳入個案咧。咁我相信香港係唔夠藥物嘅。咁所以咧，如果係要做個準備咧，咁就要去借藥啦。咁如果你話譬如借藥，我哋而家用主要都係青蒿素啦，咁加埋另外一隻就抗藥疾嘅藥物一齊去到用。咁如果你話譬如喺內地，咁內地佢青蒿素都有好多藥物嘅。咁呢個其中一個醫管局急需要嘅準備啦。第二方面咧就喺嗰個檢測嗰度，尤其是藥疾個快速檢測嗰度咧，就要提升嗰、那個實驗室個準備咯，因為過往我哋個案少咧，就唔會短時間之內咧做大量呢啲測試。 另外想同阿何柏良医生讲下新冠疫情方面，其中咧而家涉及到一个嘅感染群组咧，就话一名因恤探访嘅家属啦，咁啊入去嘅时候，当时快测咧系阴性嘅，不过及后咧做翻核酸咧就测到系阳性，咁而系佢因恤探访嗰一间房嘅佢本身个对象咧，即系嗰女病人啦，同埋同房嘅有三位女病人咧，都系染咗新冠病毒嘅。你点睇呢个个案咧？系咪就系嗰个家属探访因恤探访嘅时候系带咗啲病毒入去咧？你点评估啊？呢个？ 因為醫管局佢就披露咗好少資料，嗱咁佢呢個 Omicron 變異株咧，如果佢係有傳播鏈咁啊，咁個潛伏期中位數咧係 2.5 日，咁佢而家咧就喺探訪嘅日期之後大約24小時咧就那個被探訪嘅對象啦，咁就家人唔知一個定兩個啦，咁加埋咧就嗰個病房另外三個嘅病人咧就都檢測到個結果係陽性。咁如果你係24小時之內咧，就前後講緊有五個人係檢測陽性嘅話咧，咁我相信咧幾比較大機會咧，就嗰、那個探訪者其實佢係喺探訪期間咧受到感染，就唔係咧佢感染咗你就唔知道，就去探訪嘅時候咧將個病毒傳俾佢嗰個垂危嘅家人啊，同埋其他同房嗰三個其他嘅病人咯。因為你嗰個探訪者本身係有佩戴口罩嘛，咁如果你喺病房裏面其他嘅病人咧，咁特別垂危嘅病人就冇戴口罩啦，咁其他嘅老人家嗰啲可能都冇戴口罩啦。咁如果你一方係冇戴口罩，一方係有戴口罩咧，咁根據過往呢類型嘅群組咧，就往往係涉及咧就係冇戴口罩嗰啲將個病毒傳俾有戴口罩嗰啲，就唔係調翻轉啦。咁所以今次嗰、那個事件，我覺得就唔應該影響個因恤探訪嗰個嘅安排咯，咁反而就要提醒翻去探訪呢啲嘅人士咧，就小心佢哋唔好喺探訪嘅期間咧就受到感染中招。 另外就係單日確診嘅數字，大家關心到有上翻5000宗，突破5000宗呢個水平啊，而家就話5020宗最新嘅新冠確診。雖然就話唔好成日淨係睇確診數字啦，但係何柏良醫生，你點睇成個疫情嗰個發展咧？ 但係我哋成個疫情咧最關鍵嘅地方咧係疫苗接種啦，咁疫苗接種咧就喺長者，尤其是80歲以上咧，就現時都仲係講有30%人咧就一針都未打啦。咁呢啲嘅老人家咧，咁我相信好多咧，其實佢喺屋村裏面就佢哋可能咧就有部分係獨居啊，咁有啲佢可能嗰個社區裏面支援係唔足夠。咁所以如果我哋希望去提升呢啲未打疫苗嘅老人家咁啊，咁我覺得咧就而家政府譬如有一啲其他做緊嘅防疫措施係成效低嘅，你封區強檢啊、大廈呢啲去污水檢測呢啲成效已經數字顯示咧個成效係好低嘅，咁你就取消咗呢啲封區強檢咧，就重新調配嗰啲資源同埋人力咧，就組織一啲落區嘅外展隊。就去呢啲社區裏面嘅長者中心啊，咁甚至乎咧就去掃樓，就幫呢啲老人家上門打針咧，咁嗰個成效會更加高啦。咁另外第二咧就係3歲以下嘅幼童咧，咁就啱啱開始嗰個疫苗接種啦。咁呢個疫苗開始嘅疫苗接種咧就有兩個大問題。咁第一個大問題咧就係伏必泰疫苗咧，其實有好多數據， 有味道啫。 嗰個結果亦都係好好，咁但係就仲未買到，咁所以政府就要盡快採購，同埋買唔到咁遲先至安排去購買個原因咧，要俾市民個交代咯。 OK， 好，唔該曬何柏良醫生，同你傾到呢度。何柏良係港大感染及傳染病中心總監，頭先提到藥疾嘅情況，亦都講到疫情方面啦。個案尋日公布單日新增確診突破咗5000宗，你自己點睇疫情嘅發展？1872311。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早上9: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天文台早上9:30取消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央视报道，解放军在台岛周边海空域进行重要军事演训行动，并组织实弹射击。报道引述国防大学教授孟长青表示，今次台海演习航母编队首次威胁性演练。核潜艇参与构建了海上立体式的作战体系， 首次在台岛以东设置靶场，将当时为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护航的美国列根号航空母舰逼退大约几百公里。新华社亦报道，解放军东部战区寻日组织兵力在台岛周边海空域开展规模空前的实战化联合演训，对预定海域成功实施远程火力实弹射击。报道说，东部战区海军十几艘驱护舰艇连续在台岛周边海域实施联合风控行动，对火力试射区域进行扫海警戒，配合有轮兵力进行侦察引导，官兵全程保持高度戒备，多次进行对海打击、防空反导、联合反潜等训练，随时准备应对可能的突发情况。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在金边会见土耳其外长黑姆什奥卢，双方在柬埔寨出席东亚合作系列外长会期间会晤。王毅表示，美国公然挑战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破坏台海和平稳定，中方愿意和各方一道共同恪守尊重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维护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大局。王毅又说，支持土耳其为实现乌克兰危机软着陆发挥建设性作用。他又强调，新疆事务是中国内政，在涉疆问题上秉持开放透明态度，欢迎土耳其代表团访疆。克姆什奥卢表示，土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不仅体现在台湾问题上，在涉疆问题上同样如此，就土耳其代表团访疆事宜与中方保持沟通。香港儿童医院行政总监李子良表示，新冠确诊数字维持高位，儿童危重个案数字增加，部分需要入住深切治疗部。过去大约七个月录得八宗11岁以下儿童死亡个案，当中两宗不足三岁，情况令人担忧，尤其患有慢性病的儿童应该尽快接种新冠疫苗，减低重症和死亡风险。儿童及青少年科副顾问医生郭美君指出，港大有研究显示，第五波疫情高峰期刚刚开始三星期，过1011岁以下儿童入住公立医院超过八成是五岁或以下，他们出现脑病变或死亡的风险比起感染流感等高出两至三倍。儿童医院的儿童社区疫苗接种中心今年二月中运作至今，已经为大约五万人次五至十一岁儿童接种伏必泰疫苗。医院说，接种中心以家庭为本，包括设有卡通布置，亦会向儿童送上气球公仔等，等儿童打针感觉较放松。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骤雨和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展望听日骤雨减少，星期日和星期一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两三日有狂风骤雨。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193点，升18点，成交金额66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194点，升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083点，升18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93.7跌3，腾讯控股309蚊跌3.2。恒生中国企业70.44升了2毫，信达生物35.4升2.55，药明生物75.4升5.5，美团184.5升7毫， 网易138.5跌8毫，友邦保险76.95升2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5，日元133.15，瑞士法郎0.956，加元1.288，人民币6.743，英镑对美元1.214，欧元对美元1.024，欧元对美元0.697，新西兰元对美元0.63。日经平均指数报28,057点，升125点。港金报16,790元，升18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91.49美元，卖出1,792.2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观塘绕道啦。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嘅快线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丽业街。重复多次咧，就系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快线有交通意外，车龙排到丽业街。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去红隧同埋尖沙咀，车龙排到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排到里安苑；西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咧都仲有车龙噶，排到去擎天半岛对出；就系、是、西隧嘅九龙入口，龙尾排到擎天半岛；狮子山隧道嘅沙田入口车多，龙尾。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嘅沙田入口、收费广场对出一段车多；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车龙去到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和富中心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北角政府合处。喺九龙方面，土瓜湾道去红磡方向，近住浙江街一段挤塞，车龙排到新码头街。青沙公路去沙田方向，转翻落去3号干线去尖沙咀，近住海丽村嗰段比较挤塞。喺新界方面，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骏星工厂大厦一段车多，龙尾环宇海湾；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一段咧，仲系行车缓慢，车龙就排到骏景园对出。咁喺封路方面，北角嘅丹拿道因为爆水管，丹拿道去炮台山方向，近住琴行街嘅唯一行车线仍然系需要封闭，影响到所有车不能够。由七姊妹道左转入去电召街，受影响的巴士路线要改到行驶。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虽然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已经取消了，但是部分地区仍然落紧雨，天雨路滑，请你小心驾驶。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六十分钟走遍世界。 在水质干净的海滩游水并不是必然，多年来加沙地带无力处理污水，以致海滩水质恶劣。 上年三间国际资助的污水处理厂进驻之后，清除了95%的污染物，当地人终于可以在海滩畅泳。 星期六朝早11点，香港电台第一台，谭永辉、陆宇光、黄晓玲，十万八千里。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乡郊代表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8月9号或之前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于 www.eac.hk 下载。或者到选举事务处及各区民政事务处民政咨询中心查阅，查询电话2891-1001。 2022年8月5日，新增5020宗确诊，黄大仙医院现新冠感染群组。 上月至今共录得30宗输入疟疾个案，其中一人死亡。 总商会下调本港今年经济增长预测至负0.5%。 解放军在台湾岛周边海空域演练，国防部称震慑美台勾连。 天气年代主持萧乐文。 之前在连日的天气酷热之下，不少尤其是要户外工作的人士都讲到他们工作时候的情况，都有些会容易中暑等等。见到政府方面，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早前就说正研究在劳工处的预防工作时中暑的风险评估指引里面加入天文台的香港鼠疫指数作为一个参考指标，等一些的老板和打工仔可以按着指引制定一些防鼠措施。听日星期六问责都会请到局长上到来的，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上到来的，都会提及相关方面的。至于除了说户外工作过提到一些清洁工等等可能会中暑等等的情况，见到昨天邮差工会有邮差工会都会提到酷热天气之下他们的工作的情况，也都提到一些工友很容易在这个情况中暑的。请你一位嘉宾和我们谈谈，有香港邮务职工会理事长张伟权，早晨。 是，你好，蕭生。 早晨，張偉權，可唔可以同大家講一下一般郵差嘅工作喺酷熱天氣之下，有即係幾大機會可能話中暑啊，或者有冇實際你哋工會都收到一啲求助，係有啲郵差係喺之前酷熱天氣之下咧係有中暑嘅？ 而家香港郵政我哋咧暫時有1300段嘅信段啦，咁其中咧有55%嘅快遞段咧都係屬於鄉郊段嘅。其他仲有一啲部分咧，就亦都有啲叫舊型屋苑嗰啲，就喺個信房裏面係封密式嘅，喺裏面去入信箱嘅。咁成個情況就係話，我哋啲同事要揸架車出去，或者有啲踩單車出去嘅。喺成個過程之中咧，因為我哋因為環境因素咧，或者做個區份唔同咧，就要即係括住咗喺個區做，唔可能話根據呢個勞福局所講又話盡量唔好喺12點到4點鐘去派信嘅，呢個就係正正我哋最忙嘅時間嚟嘅。咁如果我哋喺個酷熱天氣嘅情況之下咧，由11點鐘去到4點鐘啲時間嘅話咧，喺一個郊區或者一個山頂做緊嘢嘅話，連續做嘅話，其實對我哋啲同事嚟講咧，係一個好容易中暑嘅機會嘅。咁喺過往嚟講咧，我哋好多同事都曾經發生過就係話頭暈啦、唔舒服啦。打電話俾周邊嘅同事咧，要過嚟接佢啦，去扶佢埋一邊啊，咁就飲水坐一陣啦。咁我記得喺10多年前到啦，咁部門都出咗個指引嘅，咁就話如果一個酷熱天氣嘅話咧，大家覺得有少少中暑嘅跡象嘅話咧，咁你就去飲下水啦咁講。但個問題喺邊咧，就係話如果我派郊區嘅話，咁我喺邊度攞水咧？同埋一樣嘢就係話，我要派埋嗰個區份嘅話，我先離開得開嗰度去食飯啊嘛。咁會唔會就話派喺呢個山頂度落翻嚟食飯，又上翻個山區度咧？呢個係浪費資源嘅話，咁部門都唔會接受呢樣嘢嘅。咁正正啱啱阿郭議員咧就啱啱就揾咗我哋傾，就講緊 郭偉強講緊係嘛？ 郭偉強係啦。咁就講緊勞福局就一個想review 咁呢個中暑嘅情況。咁我哋咧真係好希望佢哋咧就參考埋我哋郵差個同事做户外個工作個辛勞啦。因為點解咧？好多地方就話，如果你佢哋揾地方去避暑嘅話，其實我哋去做緊工作嘅。咁我哋孭咗16公斤就 key 到嘅信段出街嘅話咧，因為郊區嚟講，一般嚟講咧就唔會可以中呢個補給箱嘅。你話喺市區會做到嘅，咁郊區我哋通常都係更新多嘅。咁更新嘅話咧，咁我哋體能嘅應付嘅話咧，就會比平常係大咗好多。 可唔可以同大家講補給箱咩嚟？因為未必個個知咩補給箱係裝信嘅，係咪咁嘅意思啊？ 係啦，如果我哋一般嚟講咧，啲同事孭個袋就16kg啦。咁如果多過嘅話咧，咁我哋就部門就會有個補給箱喺種咗街度嘅紫色箱嘅。咁就有同即係另外一班同事就會幫我哋將啲補給嘅個信件咧就車到去嗰個箱放喺箱裏邊。咁我當然我派如果16kg嘅信件之後咧。去到嗰個補給箱咧，喺個補給箱嗰度咧攞另外嗰啲信件出嚟去派遞嘅。咁呢個喺市區係冇問題嘅，但去到郊區咧，就因為好多嘅地方未必俾中嗰個補給箱啦，亦都啲同事未必要上到行到上山度放低嗰啲信件落個箱度係做唔到嘅，喺呢刻嚟講係做唔到嘅。咁好多時就靠個同事就要孭啦。咁另外咧，如果我哋有呢個機械派遞段咧，就係話佢揸個類似私家車嘅。车政府车咧，就载住啲信件啊，或者啲邮件、邮包咧，因为佢有车嘅话咧， 可能裝啲嘢大件啲都唔定嘅。咁你去到郊區之後咧，因為我哋要上到去用得車嘅話，通常就係可能好遠程嘅，或者係偏僻嘅去唔到嘅。咁我哋去到山頂區嘅郊區咧，就會熄咗，即係會停咗個車啦，熄時啦，咁就要落去派啦。咁、一般嚟講都係派廿零分鐘到一個 point， 一個派地點。派完咗之後咧，就會上翻架車，就開車去派地點。那個問題喺邊度？點解而家我哋會出嚟講咧？就係話過往，因為香港咧就冇、那個法例，就之前就係可以你卡住架車，繼續嘅。但係而家就要停車熄匙，政府出個新法例就停車熄匙嘅。咁如果話高温嘅車，我哋擺咗喺個餐頂度，氣温都四十幾度，曬落個車度十五分鐘、廿分鐘嘅啫。我哋都試過用嗰啲行主表去 check 過咧，車上嘅温度五十幾度。咁但係個問題，咁我哋做完啲信件之後咧，咁跟住要開車去第二個派地點噶嘛。咁第二個派地點嘅話，咁我個車我都上唔到車，就算我開曬四個窗，打開曬四隻門，再測咗自開冷氣嘅話，我都要十分八分鐘，我先至可以降低個車嘅温度。嗱，呢個我哋個難處嘅。 OK。 咁如果我哋夾硬要上車開嘅話咧，其實嗰刻好容易中暑。咁如果你話我攤咗時間耐啲開車咪咯，咁冇問題咧。咁你咪將你嘅時間延後咗啫嘛，跟住我咪要好急好急去追翻啲時間咯。可能我揸車會揸快少少，我做嘢跑住做去追翻啲時間翻嚟咯。咁到下一個派地點，我又做咗個同一個動作嘅話，咁正正就而家我哋講緊就喺2009年咧，勞工處出咗嘅熱壓力評估核對表。咁正正頭先我所講嘅裏面咧嘅嘢咧，就正正符合咗佢裏面所講話容易中暑嘅裏面嘅資料咧，九成我中咗九成，所以我絕對我哋相信咧，我郵差外間工作嘅話咧，呢、這個係好容易中暑嘅。咁第二就話我哋有啲同事單車段嘅，我哋踩單車嘅話，就喺車踩喺酷熱天氣踩單車踩山區嘅話，其實同一道理就係話，甚至話郊區圍村嘅話，成個村都係曬足三個鐘頭、四個鐘頭咁樣嘅。咁呢個情況之下嘅話，當然啦，我哋而家都講緊嘅，我哋知道部門做咗好多嘢俾我哋啊，例如以前就俾嗰啲水樽啦、清涼巾啦，或者近期嘅就俾咗啲叫太陽帽同埋呢個防曬手袖啲嘢係有俾嘅。咁亦都就話可能要俾啲車仔我哋拉，減低我哋嘅耗損嘅體能啦。 Okay， 但都係嗰句説話，郊區係用唔到佢嘅車仔。用唔到佢個設備 ，OK， 即係喺部門提供嘅條件下嘅話，佢唔係唔提供，佢提供曬嘅，但係幫助唔到我哋。最大個問題喺邊咧？因為我哋我諗其他出面或者點都好啦，我哋係要指定每一日有個派信嘅標準嘅。我哋每個標準計出嚟，你每日要派幾多信？咁如果我呢度停留太耐嘅話，咁我時間咪唔夠咯。 總之影響咗其他嘅工作啦，因為你。信就要咁多要派噶啦嘛，但我想知道你哋有啲咩建议咧？其实而家针对到头先提到咁多问题， 咁其实我建议一样嘢，第一咧就系话，希望劳福局喺今次个检讨里边咧，真系睇细少少，因为正正呢样嘢嘅话，我哋揸车派信或者单车派信嘅话，喺郊区工作嘅，唔好话我哋公务员啦，或者系出边嘅私人机构啦，甚至乎其他嘅部门啦，例如康文署啊、食环署啊、渔农署都系嘅。我哋都面對一個問題，就係話我哋曬熱咗嘅車，我哋有咩可以做到我哋呢？其實我哋都要繼續工作噶嘛。只不過有啲就話佢哋可以唞唞，或者等一等架車曬熱咗先繼續工作。而香港郵政就唔得嘅，因為我哋本身就係有個工作量喺度，指你派幾多信嘅。如果你避暑或者你唞唞嘅話，你個時間就唔夠嘅話咧，你未必完成到你嘅工作嘅話咧。你翻到部門咧，就可能要解釋嘅。 OK， 呢個就我哋面對嘅困難。咁我哋亦都希望咧，就係呢個房屋局可以幫下手嘅，因為我哋而家郵局唔淨止派郊區嘅，派啲舊型嘅屋苑嚟講咧，就係佢哋有個新型嘅小少嗰啲咧，就係有個信房俾我哋去入信箱嘅。但個信房咧係封密嘅，閂埋門封密嘅，裏邊係局促到即係我都唔知點樣講。舊型嘅屋苑就係一樣嘅啫，佢入咗裏邊之後咧，就一條就入口，一個就係、是走火通道，裏面就全部封密式嘅。我哋喺逗留40分鐘去派一座樓嘅話咧，咁其實如果政府要做立例話令到啲人冇咁易中暑嘅話咧，其實房屋局都要喺嗰啲屋苑裏面咧，就喺嗰啲密不透風嘅地方嘅咧，佢哋可以加把風扇俾我哋啊。嗱，我哋唔係要求太多嘅。 令到啲空氣可以流通啲嘅同時咧，唔好咁容易出事。當然啦，佢哋話啲村民佢哋都係咁搭lift 上樓噶啦，咁佢可能係搭樓幾兩三分鐘搭部 lift。我哋困喺嗰度係40分鐘，係每個鐘頭咁困落去。我哋每一日啲同事可能要派5座至7座樓咁講。咁其實喺對相對嚟講，我哋就係喺個體能方面啦，同埋要趕時間啦，要達到指標啦，要為市民服務啦，去要派曬每日我哋。 Okay. 部門俾我哋嘅信念嘅話咧，其實我哋嘅壓力好大，好容易出事。 OK， 好，唔該曬張偉權，同你傾到呢度先。張偉權係香港郵務職工會理事長，講到熱啦，都影響到一啲郵差嘅工作，無論係戶外定係戶內嘅環境等等嘅咁。咁啊，繼續歡迎大家打嚟18723111啦。咁啊，其實啱啱咧講到就係話，郵差有郵差工會咧就提到話近期天氣熱嘅情況，令到佢哋一啲郵差容易中暑啊，尤其是喺戶外派郵件嘅時候。而家电话旁边就有香港邮政助理处长，系负责邮务嘅，有陈向黎，早晨。 早晨啊，萧生你好，早晨。 你好，陈向黎。头先有冇留意到邮差工会嗰边佢哋嘅说法，提到话佢哋无论喺户外同户内工作都有即系热而影响到佢哋啦。咁，不先讲下户外先，佢哋话尤其是郊区嗰啲情况啊，就算有车都好，晒到根本派完件件翻嚟之后咧，又要赶时间，又要开车啦咁。佢哋根本好容易中暑喎，咁亦都提到有啲係踩單車嘅情況，都係類似嘅咁樣嘅。點睇工會嘅說法？ 好啊，咁頭先都有聽到。咁其實我想講咧，我哋香港郵政咧，其實都係十分之關注咧，我哋户外派遞嗰啲同事嗰啲即係職業安全啊嗰方面嘅。因為我哋都有千幾個同事喺街度派信啦。咁啊，特別係頭先啊張偉權提到鄉郊段啦，即係喺嗰啲鄉村地方派啦。咁我哋咧依家咧大概咧少過100個同事咧喺鄉郊地方咧係執行派遞工作嘅。咁啊，的而且確之前天氣好熱啦，咁我哋咧都其實有一系列嘅，即係support 俾佢哋嘅。咁例如咧，我哋除咗頭先都有提到啦，我哋會俾啲水樽啊、清涼毛巾啊、防曬手袖啊，或者太陽帽嗰啲之外咧，咁同事咧就需要孭住一啲信啦。咁我想講咧，其實依家咧鄉郊段嗰啲地方咧，嗰啲信量咧依家都係偏少嘅。咁我哋同事咧都好少話要孭住，即係話頭先話16公斤嘅信出去啦嚇。咁可能都係3幾公斤都會有機會有嘅。咁嗰啲信真係要孭到出去嘅時候，喺鄉郊地區咧，我哋都有啲補給箱啦。咁啊，紫色嗰啲箱，頭先即係工會同事都有介紹過啦，就係俾郵差咧將嗰啲信就暫時擺喺嗰啲箱嗰度嘅。咁另外咧，如果有一啲鄉公所咧都好合作啦，都俾我哋郵差同事咧擺一啲信咧暫存喺啲鄉郊所嘅地方咯。咁等到同事唔使話一路長期咁樣孭住啦嚇。咁啊，除咗同事嗰個辛勞之外咧，另外咧我哋其實都會響計住鄉郊段嗰啲時間嗰度咧都。即係會有足夠嘅時間俾佢嘅，咁啊就唔係話即係好辛苦啊，即係要好趕急一封接一封去派啦。咁我哋喺每一個郵差信段設計嘅過程咧，喺鄉郊段嚟講咧，我哋係俾足夠嘅時間佢啦。咁啊等到佢可以行，即係行一啲鄉村嘅地方之餘咧，派完信咧都有時間去休息嘅。咁我哋因為之前天氣好熱啦，咁我哋除咗郵差同事每日我哋會俾20分鐘嘅小休時間啦，咁另外都再加額外加咗咧，俾佢派信嘅時間咧。就俾多15分鐘同事嘅，咁啊特別喺鄉郊嘅地方，佢可以揾地方歇一歇啦，休息一下，飲啖水先咁樣嚇，咁啊等到同事可以稍作休息啦。咁如果同事咧，譬如話喺鄉郊段遇到一啲突發嘅事情，可能真係好辛苦，或者遇到啲咩情況咧，佢其實隨時應該聯絡翻我哋嘅主管啦。咁我哋主管會彈性去處理嘅，即係例如佢可能要一啲額外嘅時間休息啊，或者有啲咩事情遇到咧，我哋都會即係彈性去處理咁樣嘅。咁另外都講。到咧，頭先同事都講到話一啲車啊，即係有啲鄉郊段可能有啲油車咁樣，咁啊油車派進嘅時候咧，停低嘅時候可能係即係再上翻架車會好熱啊，或者點樣？咁嗰啲咧我都想講咧，譬如即係香港即係停車即時係必須要啦，我哋咁嗰架油車停咗一陣，同事去咗派信翻翻嚟嘅時候咧，我哋都叫同事咧，你應該要開冷氣同埋開窗，等到嗰架車降咗温，咁同事先上翻架車嘅。咁而呢啲時間咧，即係可 能要一兩分鐘的時間或者兩三分鐘的時間，其實我們是有足夠的時間預留了給同事去做這些、即必須的工作都會有的這樣、 剛才他就是提到個時間上面，因為你們就說、給足夠的時間，他們就說、因為一個人又要負責那麼、多的信任，亦都說即熱啦，上到車啦，你又要趕住下一輪去開，那就根本沒有時間慢慢攤動回架車才開車、其實你們的講法和他們了解到又好像是不是有少少不同呢？即是還有你剛才說有額外的時間，是不是延長了15分鐘？有沒有一些郵差是根本是、反映說根本是就算你延長了都未能夠完成這個工作的呢？ so far 都沒有的，因為我們給了15分鐘之後呢，其實一般來說我們同事呢，即大家都很辛苦的，在戶外工作啦，天氣又這麼熱啦，又背著信啦、所以同事呢基本上有個心態呢，他很希望很快地做完，那很快做完之後呢就可以早啲翻去嘅，咁所以雖然我哋啲時間係充足啦，預留咗足夠嘅時間，就提醒同事你喺出面唔使急嘅，慢慢嚟，我哋俾足夠嘅時間你。但係那邊雙其實同事即係、人嘅心態啦，佢梗係希望嗱嗱聲做完啦，趕翻去 office 啊，可能有冷氣啊，或者唞一唞咁樣嘅。所以呢度咧，可能同事嗰個實際上工作上遇到嘅情況，同我哋俾嘅時間係兩件事嚟嘅，即係我哋俾咗佢，但係佢希望可以早啲翻嚟，即係咁樣安排啦嚇。 你哋係咪有指引都話佢哋如果喺酷熱天氣之下，係某啲鐘數係唔好派，係咪有類似係咁樣講嘅？定係純粹係一個休息時間嚟嘅啫？ 哦，我哋係俾休息時間，我哋俾休息時間佢，即係額外嘅休息時間，再即係咁派信，始終即係一個對大眾市民嘅一個服務嚟嘅，我哋都唔可以話唔派信啊，咁都唔可以，都係要提供服務俾市民嘅，我哋都係要、 休息時間夠唔夠咧？頭先提到話係咪廿分鐘到啊？都係。 是啊，我哋其實咧，即係朝頭早我哋有20分鐘啦，再加上依家有15分鐘，夾埋都有35分鐘咯，每日嚇。 夠㗎啦，已經問過曬啲員工係真係足夠㗎啦。 其實收翻我哋俾咗之後咧，因為我哋即係酷熱天氣嗰個咧，都係我哋額外再即係今年再俾佢哋嘅，咁啊俾同事咗之後。都 so far 同事都冇話即係唔夠啊，或者要求再要額外嘅時間咯。如果同事其實鄉郊段咧有啲好個別情況咧，佢需要多少少咧，我哋都有俾過有啲咁嘅個案嘅、即係例如可能係離島啊嗰啲咧，即係可能真係山頭野嶺啊，比較即係冇瓦遮頭咧，嗰啲咧我哋都有啲俾30分鐘，我哋都會有嘅，即係按視乎情況而定咯，都會。 頭先你提過鄉郊段係少過100個郵差係嘛？ 係啊，冇錯。 其實係咪正正就係人手太少，所以佢哋一個人負責嘅工作多，變咗佢哋嘅工時亦都相對長，同埋要趕住要派信。 咁都唔係嘅，因為佢無論鄉郊段又好，市區段又好咧，個工時都係一樣嘅，即係每日翻工幾多小時咧，都係規定咗嘅。咁頭先講點解鄉郊段少過一百段咧，就因為鄉郊段嗰啲信量少啊，即係可能一條村鄉郊嗰度一條村啦，咁可能有一百户啦，但係啲信量好少。咁信量少嘅時候咧，咁變咗咧，我哋同事去嗰度派信咧，就可能派完一條村要去隔離一條村派，因為個信量比較少，咁所以就相對嚟講人手所需。需要咧都系比較少啲嘅咁樣。 我整體聽落，你頭先都話做咗一啲喺酷熱天氣之下，即係舒緩一啲前線員工嗰、那個即係防中暑啊等等嗰啲措施啦。係咪冇任何空間再可以改嘅咧？有冇留意到工會今次嘅一啲訴求咧？ 都有，因為咧就我哋其實好密切同工會咧都一路聯絡嘅，即係喺度討論啦。因為我哋都深知道同事咧近期喺酷熱天氣之下真係好辛苦嘅，咁啊，所以我哋都知道佢哋有啲訴求啦。咁我哋頭先講過啦，即係嗰個15分鐘額外嗰個小休時間都係即係同佢哋傾完咗之後咧，覺得都係應該可以再俾嘅。咁另外咧，我哋都諗緊咧，因為我哋同事咧即係每個郵差咧都有一個手杖嘅，咁、那個手杖隨身攜帶去做一啲即係簽掛口信嘅時候做簽收啦。咁同時都有關注咧，即係話去鄉郊段嘅時候咧，如果真係唔舒服啊，或者有意外嘅時候，咁點樣咧？咁我哋而家喺度探討緊咧，嗰、那個手杖可唔可以用一啲科技，我哋可以好急好快咁樣聯絡到嗰個同事，或者同事求救嘅時候咧，可唔可以利用呢啲科技咧嚟做一啲支援咁樣嘅？我哋都繼續去探討咯。 幾時會有啊？探討到。 呢、這個探討我哋都希望盡快希望可以，因為都始終係科技啊， okay. 都要睇一啲 connection network 啊各方面。咁做得到其實 OK， 時間差唔多，好，唔該曬陳向麗，同你傾到呢度。 好。